爱情变成一种受罪，放弃又后悔。如果是你的感觉一无所谓，就让我把爱收回。

吉祥何方？好多思念想要对你讲，瓶中心随波飘飘荡荡，希望终点就在你心上。 我只要你相信爱不必问。